九八八槟城 FM 94.5， 我们是五月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贝尔叮当。 怪异，怪异这个节目每一期都为大家搜罗世界各地的奇闻怪事，有真人真事，有民间传说，有网络流传的故事。如果你都有一些怪异事想在这里分享，欢迎你 PM 到988广播剧的 Facebook page， 我们收集整理之后就会同你分享。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讲一下关于酒店发生的怪异事。南可儿诡异死亡事件。这件事当年轰动全世界，到现在对于南可儿的死存在着很多的说法。整个案件里面最诡异的就是她失踪前那几分钟电梯闭路电视的视频，而且事件发生在出名猛鬼的酒店，更令这一宗案件变得非常恐怖诡异。究竟当年南可儿发生了什么事呢？2013年1月，南可儿独自一个人来到洛杉矶度假，他入住一间叫塞斯尔酒店 Cecil Hotel。 这间酒店在美国是一间出名发生很多命案和悬疑事件的一间酒店，这间酒店本身就充满着很多的故事，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就在南可儿入住这间酒店的几个礼拜之后，南可儿的家人就报警说他失了踪，警方就立即调查，但是除了查到最后出现的地方是酒店之外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就在南可儿失踪几个礼拜之后，因为酒店住客投诉冲凉房的水压很低，酒店就派工人到顶楼的储水池进行维修。当工人打开水箱，发现有个尸体浸在水池里面，警方证实尸体就是失踪多日的南可儿。当时根据媒体透露，南可儿的死状非常恐怖，她全身赤裸，面部扭曲，头下脚上浸在水里。根据当时媒体得到的验尸报告，排除了南可儿死前有出现毒物作用。警方当时以死者患有严重躁郁症而自杀作为这宗案的总结，但是很多谜团依然无法解释。当时的媒体亦都整理出几个疑点，推翻警方结案中讲的自杀之说。第一点，南可儿怎可以做到裸体上到顶楼水池而没有被酒店保安发现呢？如果他是上到储水池才除下衣物，那为什么现场找不到他的衣物呢？第二点，一般尸体浸在水一段时间就会浮在水面，当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储水池有超过三分二的水，为什么当时尸体是浸在水里面而不是浮在水面呢？当时消防员还要放走储水池的水才顺利将尸体打捞上来。加上酒店住客透露酒店水压出现问题已经有好几日，还有流出来的水还有异味，证明尸体已经浸在水里面一段时间。第三点亦都是几重要的一个疑点，当时警方公开过一段关于南可儿失踪前的视频，视频来自酒店一部电梯的闭路电视。视频见到当电梯门打开之后，南可儿自己一个人走入电梯，他按下很多层的掣之后就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奇怪的是电梯迟迟都不关门，南可儿不断出入电梯查看，举止亦开始变得异常，他甚至贴着电梯角落 好似担心被出面嘅人发觉咁，仲不停咁揿下电梯入边所有嘅掣。跟住蓝可儿再次行出电梯，呢次佢嘅行为变得更加诡异。佢双手不停喺空中比划，神情好似同紧某个人讲紧话咁，仲一度咬自己嘅手指，口喐喐，唔知喺度讲紧咩。过咗十几秒之后，蓝可儿就离开咗闭路电视监控嘅范围，电梯亦都过咗一阵先至闩门。当电梯去到其他层嘅时候，打开门就再冇见到蓝可儿嘅身影。所以当时喺镜头以外，系咪仲有其他人呢？而呢个所谓嘅人，会唔会同蓝可儿嘅死有关？喺蓝可儿失踪当日，有酒店住客话，当晚嘅酒店传嚟好嘈杂嘅声音，过后就发现有几间酒店房出现流水嘅情况，但系酒店竟然过咗好多日先至派工人维修及检查储水池。媒体就推断几个蓝可儿死亡嘅可能性：意外死亡。警方结论系蓝可儿患有躁郁症，失常咁跳入储水池，然后被浸死。电梯的异常行为就是躁郁症发作的行为，但是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他会裸身，以及工人到储水池工作的时候声称储水池的铁门是锁住的。蓝可儿怎么可以打开然后跳入水中再将铁门锁上呢？被鬼上身，这个推断是基于闭路电视的视频。蓝可儿的诡异行为和看不到镜头外的另一个，会不会可能不是人而是怨灵被人谋杀？假设电梯道确实是有另一个人的存在，那这个人可能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蓝可儿死亡的凶手，但是就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当时有其他人接触过蓝可儿。以上几点都只是媒体的推测。直到几年前，有个网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，揭开了蓝可儿死亡的真相。根据法医报告，蓝可儿体内残留着多种药物，而这种药物都是用作治疗抑郁或者是躁郁症的。而心理医生解释电梯发生的一切，其实是蓝可儿当时已经失去理智而出现的幻觉，最后亦都因为病发产生幻觉而失足跌入储水池。而蓝可儿生前亦透过好多文章及留言透露自己对社会及生活的讨厌，并承认自己患有情绪病。虽然到现在依然好多人认为蓝可儿的死不是那么简单，甚至和诡异扯上关系，你又会相信哪一个答案呢？无论点都好，自己一个独自去旅行都是要多些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同埋要 check 清楚自己入住的酒店究竟有没有你不想见到的东西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李心洁。